好啦，咁呢度咧就系讲咗佢 What info have you got on them？ 即系你有啲咩 info， 有啲咩资料关于佢咧？佢话 Not too much， 即系冇咩 info，但系咧佢哋系 flashing green, red and white， 系 flashes 即系一个即系闪嘅绿红白嘅光。咁佢就话咧系 three definite objects 嚟嘅，系三个肯定嘅。tangible 嘅即系一个即系实物嚟嘅，有嘅呢啲系实质见 到嘅嘢嚟。 佢话唔系天气，亦都唔系云层，咁就系亦都三只唔系 aircraft， 唔系飞机，系啦。 佢话 they can't tell what they are， 即系仍然完全知道佢系咩嚟嘅。嗱，咁大家再知道咗之后听听。 What information have you got now? Not very much, except they're flashing green, red and white. Fall at your feet, the crowded house.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喺月球话：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一个人嘅一小步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人类嘅一大步。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冇錯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我哋就係 talk， 就係要講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聽下呢、這個咁嘅即係對話，即係等自己你自己衡量下，你究竟即係信唔信有外來嘅不明物體啊，或者係即係一啲飛行嘅物體啦、啊，不明嘅，好冇？ 好。 咁啊，第四級咧就又係已經開始咧，就係、是、機師同呢個 base 嘅對話，雲海應該係咁你 係咩？ 係啊，應該係你 四級已經喺呢度啦， 已經係啦，已經好快啊！ 係好快， 我將六個鐘頭斬到變十秒啊！好，第四級唔該成。 What's the blip in relation to him? 12 o'clock. About more right. If you have him, the best reference I'm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him and have him come back over Edwards and line up with the runway again. 01, you should hold the one blip now. One target on your right, one on your left. 喺 jet 度 系啦，咁呢个咧喺 jet 度系嘛？ 系冇错， 系啦。啊，呢个咧佢就咁讲嘅，佢话 where's the blip blipping now？ 就系咧就系佢话 twelve o'clock， 即系喺佢嘅战机嘅 twelve o'clock 十二点系直接喺前边啊。咁佢话其实咧就飞紧去呢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嘅runway 嗰度上空嘅 跑道上 吓。咁佢咧就地面我哋应该系用雷达咧就睇到咧就话 there is one on your right， one on your left。咁就系话佢叫佢 target on 呢个 blip 啊呢个 blip， 即系个 blip 应该系。我唔知听唔听讲咩，我嗰个个 blip 嗰啲啦，闪闪下嗰啲 blip 啦，总之就 有啲光体啦， 光体啦，应该系望住个雷达讲啊。跟住佢话 zero that target down， 即系唔该 lock in， 咚咚咚咚咚 lock in 啦 ，lock in 佢。咁大家再听多次啦。 What's the blip in relation to him？ 12 o'clock. About more right. Did you have him? The best reference I'm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him is have him come back over Edwards and line up with the runway again. 01, you should hold the one blip now. One target on your right, one on your left. Alright, you hold that target down.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and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OK， 咁啊，嗱，头先嗰级咧就是、第四级嚟噶，咁第五级咧，佢就开始咧已经有形容到咧系现场有几多个不明飞行物体噶啦，唔该阿成。OK， 咁佢咧就话 approximately 5 to 7 objects， green, red and white flashing lights， 咁就系嗱，即系五至七架不明飞行物体，系六红白嘅 flashing lights， 即系闪光啦。咁佢话就系 flipping in the area，flipping 系直情系弹嚟弹去啊、，flip 嚟 flip 去，即系啪啪啪啪弹跳，系。for some time 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咁 flip 㗎啦，已經佢話 quickly move away 嘅，即係不好快咁就撇咗。咁佢話咧，佢有 possible radar contact 咧 ，now 3 miles 即係三里嘅範圍之內，佢係 flip 緊啦，喺度周圍 跳嚟跳去啦，跳躍式 係啦。咁大家再聽一次啊。系啦，咁、即系大家都应即系几清楚啊，系嘛？好，咁啊，我哋即刻咧就第六级咧就咧就系、是、都系讲到呢一个机师同地面嘅对话嘅。 冇错。 What did he find out there to the west? He lost contact. I still have a contact out there. How you doing? Visual? Yes. 好啦，咁佢系讲到咧，佢话你即系。base 咧，个地基地咧就话 lost 咗 contact， 即系已经系失去联络， 即系可能系个 radar 打睇唔到啦。 咁但系佢就问个机师，个机师就话 I still have contact out there， 即系佢仲见到啊。咁个地基地咧就问佢系咪 visual 嘅 contact， 即系眼见 嘅，系咪肉眼见到？佢话 yes 啦，呢个好清楚听到。我再听多次。 What did he find out there to the west? He lost his contact. I still have a contact out there. How you doing? Visual? Yes. 好，咁就系即系 confirm 咗呢个机师咧，系直情系肯定 见到 confirm， 佢仲 见到 contact 到噶啦， 系有不明飞行物体，亦都系红白绿光嘅。咁啊嗱，即系仲有三级嘅，咁喺十点半嘅宣布之后咧，再播埋俾你听，好吗？

高过佢哋最初 观察嘅 情况啦。佢话而家应该系 over at your radar now， 即系你嘅个雷达应该系睇到嘅咁嘅意思啦。应该系，好，我再听一次。 好 ，All zero one reports is one great big bright shiny star. Yeah, that's what it appears like from the tower now.Has that appearance near now. It is much, much higher than when we first observed. Yeah, with that much higher, we're not going to see it on the search radar. I suspect it's over your radar now. Hold up.咁今日九級呢就係咁多啦。咁各位啦，即係呢個呢， 雖然唔係全部 一個係完全係非常絕對認真嘅版本， 冇錯， 都係唔係流料， 冇修飾過 咁，你都有權呢就係 challenge 佢嘅，即係話聽唔到啊，流料啊，咁你即係 OK 嘅，冇問題嘅，完全明白嘅。但係即係你自己可以衡量下啦，即係當啲空軍基地係一啲即係世界頂尖科技嘅國家嘅空軍基地，地對空同埋空對地講嘅説話之中咧，就係、是、有呢一啲不明飛行物體嘅光體啊，有五至七架突然間上升啊，又突然間冇咗啊，初時匿埋啲雲度啊，跟住佢哋想追佢，即係 target 佢 lock in 佢 lock in 唔到啊，咁樣你自己衡量下呢個世界究竟有冇不明飛行物體啊？ 係，但我要補充呢一啲資料就係因為咧，你知因為實在六個鐘頭嘅呢啲對話咧，係冇可能聽曬嘅。即系喺呢个电台嘅 最好听噶啦， 系冇错冇错， 呢啲系 呢啲其实真系最好听噶啦。因为咧当中咧有一啲咧就其实就唔系听嘅，即系我讲翻俾大家听，佢哋里边嘅对话咧系好有争议性嘅。因为点解咧？第一就系、是、呢单 case 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喺邻近地区，包括呢、這个Victor Villa， 即系加洛杉矶北部嗰个小城 Victor Villa 咧、其实当地其实已经好多嘅居民目击 UFO 出现噶啦。但系当时咧，尤其是第二日啦，当地报纸都讲到话，啲居民见到 UFO 出现啦。爱德华空军基地系用咗成个星期咧，去否认话你哋错过，睇唔到任何嘢。即系讲紧1965年嗰阵时啊，就冇嘢。咁大家咧都话系啊，我哋试嘢啫，冇嘢噶，你唔好惊啦，咁啊。咁啊，全部咧就当时咧，所有美国嘅人咧都以为呢单嘢咧系冇嘢嘅，系冇嘢发生过。 但系而家我哋有饼大播俾大家。 系啦，之后咧唔系，咁之后咧就去到过咗系其中呢个控制塔其中一位职员咧。系到佢退咗休之后咧，佢先至开始爆俾啲 UFO 专家听嘅，咁之后先知原来当日系真嘅。咁仲要系咧，里边佢讲到咧，即系佢头先听嗰度里边就话见到最多系七粒啊，系咪？但其实咧记录里边，因为佢六个小时里边嘅时候咧，其中如果再计嘅话咧，其实系应该系7至12只嘅 UFO 出现喺爱德华空军基地上空嘅，或者邻近地区嘅。 即系佢系分体式啊，亦或系 佢哋唔知嘅，因为佢突然间出现噶嘛。咁但系咧最有趣嘅就系咧嗰个基地对话当中咧有两样嘢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咧其中一 part 就讲下咧，另外一个控制基地咧，即系另一个基地啊，突然间话吓你见到呢啲咁嘅嘢。唔通真系 Little Green Man？ 我听唔到呢啲喺六个钟头嘅声打里边咧，我系听到 系呢， 我听唔到 Little Green Man。如果有我应 该咁样嘅。咁第二 part 咧就系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当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嘅控制塔嘅职员咧 call 其他控制塔嘅职员，即系空军基地啊，讲紧空军基地吓嘅时候咧，有个对话就系话：咦，咁你嗰个 UFO officer 唔喺度咩？ 哦， 咁即系嗰人就话，哎呀，佢唔喺度啊，讲咗个名添噶，佢啱啱其实已经翻咗屋企瞓紧觉，不过我而家唔敢直接 ring 个紧急电话 ring 醒佢， 系咪癫噶？ 咁嗰边嘅基地嗰人就话啦，你而家见到 UFO 你仲唔 ring？ 唔系 UFO 专家， 唔系啊，佢系 officer， 即系 officer， 即系嗰个 军人系 专系负责 UFO， 咁你梗系搵个 in charge 噶啦， 即系咧对话之间咧就发现一个好劲嘅爆料就系咩咧？原来喺美国所有嘅空军基地咧。都有一个 UFO officer。 Some of the guys

是几年前呢 你去过啦。 我就炸炸弟弟啦。 就扮你着埋空军衫。 我就去过爱德华空军基地啦。 吓咁你咪扮军官。 我係真係用咗一个假身份去嘅。你唔好问我点去。 我冇諗住问你、 okay? 你係讲完呢句说话先令到我想问。咁你係点去嘅要唔要咩身份 总之呢我用咗一个 咩身份 一个另外嘅身份呢 不明来历嘅身份。 直接去到爱德华空军基地里面嘅。Okay? 即係你有 pass。即是你后台 pass 啦。 唔係总之我入咗去啦 ,ok, 总之入咗去。咁呢当时当然呢我亦都知道呢单 case 啦。 冇理由有个中国人行入去。 你唔好问我啦总之我而家讲俾听个真相。因为到去呢咁我仲知道另一个真相添。原来呢爱德华空军基地呢原来系秘密一路以嚟可以话喺四十几五十年嚟呢都系秘密同而家嘅美国太空总署呢是合作研制一啲新式嘅飞行器同埋而家所有嘅新式嘅太空穿梭机嘅模型试飞呢都系喺爱德华空间。 咁点解佢而家仲无端端爆架啲入大气层点解佢仲唔拎出嚟用啫 嗰架因为系假㗎嘛。 OK, 即是爆 嗰 系。 当日呢整一个新嘅试飞俾大家睇嗰架呢都系喺爱德华空军基地外面嘅沙漠里面试俾人睇啦上升点样因为三个人嗰架嘛。 嗯系啦。 嗰架呢其实一个嘅。 即系个面包或者个。 系啦冇错三个人黑白色咁样。啊、其实嗰架呢 假嘅。 系一个错觉嘅别影片嚟嘅。因为你如果又搵一个人行埋去呢其实是一个人嘅高度嚟嘅啫。 嗯。 嗰、那个唔系一个正常嘅月 嘅。即系佢系用呢个大势嚟呃你嘅。 系啦系啦。 遥控飞机上。 系啦冇错冇错。 真系未。 系啦。 呢架747坐200人呢里面其实就冇影。 系啦其实佢就未正式呢整咗个原装可以坐到太空人落去。 佢咁多年嚟都仲未有外星嘅科技有自己飞碟同 NASA 合作。 佢唔因为其实佢根本就有心唔想整㗎啦。咁喺前年呢应该呢个 X33, 我冇记错嘅话 ,X33 呢只新嘅穿梭机已经 cancel 咗 project 㗎啦。 嗯 ,cancel 咗啦。但係成个设计成个试飞全部都喺爱德华空军基地。而当时呢我去到嘅时候呢其实係目击咗一隻呢几有趣嘅飞行器嘅。嗰隻飞行器呢就係、是、呢 NASA 同爱德华空军基地。 冇讲係咪有一隻曾经喺一啲 UFO 嘅 VCD 或者 DVD 里面见过喺个海面上面圆形。 唔系嗰隻。 因为如果大家如果睇过任何 VCD 或者 DVD 见过有一隻是不明飞行物体嘅啲人就话系即系 UFO 里面嗰啲碟啦就有一隻呢系其实类似系人类整嘅遥控嘢、嗯、有一条小字是非啲人就影低咗就话嗰隻系 UFO, 咁都系 UFO,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不明飞行物体系咩嚟嘅。 冇错冇错冇错。 咁系咪 嗰隻唔系嗰隻。但呢嗰隻系点呢就系、是、一个呢你行埋我点形容就系呢一个好似龙船咁长嘅一个物体啦龙船咁长物体。咁呢就係、是、当然冇咁窄冇咁咩啦係一个长形但呢佢係 V 字形咁样嘅。 Okay? 即係一个系咪回力刀咁样 嚟类似啦回力刀咁样嘅嘢啦係啦。咁里面呢佢就仲用咗一种呢係我哋喺而家人类不知嘅范畴里面嘅一隻新 種纖維。即有人带你去亲眼睇到呢样嘢。 係亲眼我哋摸到添。 有人带你去嘅。 总之佢入面见到啦，你唔好咁样戳我啦， 唔系戳你咁，佢哋即系 白眼啊！ 你无端端入到去，我都冇问你啦，系嘛？ 咁咧即系 你都唔肯讲，系咪有人带你去睇啫？ 总之嗰只嘢 摸到啊，你系 摸到摸到， 咁哼过嚟， 哼过噶， 哼过啊， 即系佢话俾掂咁，梗系掂下啦。 冇冇掂，即刻就 系啦系啦。 咁系 咁，我哋系一种纤维咧，系佢哋用一种 轻嘅， 系直情叫做咩咧？佢哋夸张形容到成只飞上去咧，系可以轻过羽毛砌出嚟嘅飞船咁轻。之后，但系佢个表面系砌咗所有而家佢哋 NASA 用紧新式嘅太阳能发电板， 吓、啊，唔使能源， 使能源， 即系嗱、啊，即系呢个已经用咗大自然，即系宇宙嘅永恒免费能源。 冇错冇错。之后咧，佢就会咧就喺嗰个啲所有其实咧，即系咩咧？就是、用呢啲咁轻型，用纤维型，仲要喺你雷达探测唔到，目击嘅人会以为呢一群系鸟飞紧，仲用紧太阳能，之后咧就会 扮鸟掩饰 camouflage， 冇错，就可以咧飞喺其他国家嘅上空一路飞，或者系飞喺自己嘅国家里面睇。 佢扮雀， 系啦系啦， 真系咁嘢。 咁我去当日咧，嗰、那个人啲即系里边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啦，话啊你今日都好彩，我话点解？ 我可以试飞同 唔系，唔坐得人嘅，佢里边系装仪器嘅，跟、住我谂系装探测器等等嘢啦。佢就话今日咧。呢架嘢离开会撤离爱德华空军基地，原则上咧会列做 top secret 之后，永远唔会再有人见到噶啦。嗰架嘢，佢话，但系你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喺空，即系你喺空旷地方见到咁嘅嘢咧，即系佢哋而家喺 NASA 嗰边开始试飞紧，但系做嚟做乜咧？佢话冇办法话俾你听。